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萌。最近几年，张家口崇礼区先后实施了集中供热、雨污分流、燃气无障碍设施、生活垃圾转运体系等建设项目，升级了城市供水管道、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并在赛区完成了天然气工程管道敷设，大幅提升了城市运行和服务能力，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还有冬奥会的牵引作用，还引领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在通信设施、住宿、餐饮、医疗服务、市政服务等多方面进行投入，建立健全了协同共享机制，实现区域整体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有序推进，一批有影响、可持续的冬奥遗产正在逐步显现，并对张家口以及崇礼区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可能很多朋友会问，2022年冬奥会为什么会选择张家口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去回顾一下这个小知识。张家口名字的由来还是颇具一番趣味的。在嘉靖八年，守备张真在北城墙开了一个小门，叫做小北门。因为这个门非常小，又是张真开住，所以呢，就被叫做了张家口。起初，张家口与北京呢，只有一门之隔。即使在当下，张家口的东南部也比邻着北京，其市区和北京呢也只有180公里。过去北京人常把它叫做口外。张家口之所以和北京合办冬奥会，是因为它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张家口比北京偏寒，所以雪期时间呢会长一些。此外，这些年张家口还大力发展了冰雪运动，特别是崇礼冰雪运动开展得很好，无论是冰雪的设施条件还是冰雪的质量都达到了国际水准。那正好说到了冰雪条件，就不得不提崇礼。崇礼天然的滑雪期可以达到120天，存雪期长达140多天。此外，崇礼山坡坡度陡缓适中，可供旅游滑雪和竞技滑雪的面积达到了300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地区最理想的滑雪地域。天然的气候条件成就了张家口，还有便利的交通为它锦上添花。张家口借助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和全世界特大城市的优势，给它带来了很大的市场，弥补了各方面的不足。北京的优势间接变成了张家口的优势。从区域上来看，黑龙江省、吉林省和经济形成冰雪旅游三足鼎立态势，其中黑龙江、吉林成为东北冰雪旅游的主要代表。经济是以北京延庆、密云等和河北张家口为典型的奥运冰雪旅游核心。雪漫群山，粉妆玉琢，每年到了12月，崇礼就会尽显雪国本色。 如今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跻身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序列。张家口市委常委、崇礼区委书记王彪此前表示，冬奥会筹办为本地冰雪产业发展赋予了强大推力，崇礼将抓紧历史机遇，全力打造国际知名的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胜地。 2022年冬奥会的临近啊，可以说啊，崇礼的旅游业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冬奥会的筹办和举办将给我们这个产业啊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推动力啊，一个是结合冬奥会筹办，我们的基础设施啊得到了全方位的改善，我们拥有非常独特的资源优势，应该说是目前啊在中国发展滑雪产业综合条件最好的区域之一，同时啊发展四季旅游啊也有非常优越的条件。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建成运营7家滑雪场，169条共162公里的雪道，成为全国最大的高端雪场聚集区，其中有4家雪场入围全国10强。同时啊，这个夏季旅游近几年啊也呈现出快速的发展啊，以夏季户外运动为特色的这种休闲旅游快速发展，旅游的配套服务设施呢不断的完善，也得到了国内外游客的一个高度认同。正因为我们这些条件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这个产业的不断的发展，所以啊今年被国家文化旅游部啊评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近日，河北省冰雪旅游发展实施方案出台，方案提出以2022年冬奥会举办为契机，将冰雪旅游培育成大众旅游的新热点和旅游强省建设的新高地，到2023年将张家口、承德两地打造成为全国著名冰雪旅游城市、世界冰雪旅游目的地，全省冰雪旅游总收入达到1100亿元，冰雪旅游人次达到5000万，初步形成产业类别齐全、链条完善、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冰雪旅游产业体系。根据方案，河北省将重点围绕太行山沿线、草原天路和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沿线建设一批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冰雪景观独特、产品服务优质、冰雪风情浓郁的冰雪主题的 A 级旅游景区，鼓励张家口、承德等地依托丰富的冰雪资源，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提供优质的冰雪产品和服务，培育赤城海坨小镇旅游度假区等一批冰雪主题旅游度假区，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以张家口、崇礼为核心，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环京津休闲度假旅游圈为重点，加快冰雪运动设施、冰雪运动场地、冰雪温泉度假村和滑雪小镇建设，推出一批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村。同时，支持各地推动滑雪场所和文化场馆、商业购物大厦、影剧场等综合开发，打造冰雪旅游服务综合体，重点围绕环京津主要冬季旅游资源和产品，打造欢乐冰雪游精品旅游路线，围绕燕山、太行山、环重点景区、环大中城市、特色产业区和传统村落区等有冰雪旅游资源的两山两环两区重点区域，培育建设雪乡、雪村、雪庄和雪镇。方案还提出要加强冰雪运动和城市夜经济融合，结合冰雪赛事活动举办冰雪消费节、体验季、嘉年华活动，打造夜间冰雪旅游消费空间，推进都市时尚冰雪体验项目、冰雪嬉戏乐园的互联网移动端平台建设，培育消费新热点。 除此之外，鼓励保险机构拓展服务范围，开展场地设施财产综合保险、场地公众责任险、冰雪运动人身意外伤害等冰雪运动保险产品和冰雪运动进校园专项保险产品，以高校相关冰雪类专业、旅游专业为基础，根据全省冰雪旅游规划发展要求，结合区域资源特点，培养冰雪旅游复合型后备人才。说到对于冰雪后备人才的培养，那在这里我们就走进张家口学院冰雪学院。这所学院改变了很多学生的人生之路。对于张家口学院的孩子来说，滑雪不光是一项爱好，它可以改变未来的职业规划，并且是家庭脱贫的好途径。王志超和他的同学们有2年的上冰雪经验，但是现在他们还一直忘不掉第一眼看到雪场时的情景。 第一天就直接到雪具大厅这儿，它正对着就可以看到外边的雪道。我天，外边这么好，真想出去看一看。 太壮观了，可以真的形容是壮观，尤其在山脚下看到俯仰看山上面，太棒了， 特别的紧张，特别兴奋吧。 第一眼以前是绿的，或者是冬天就是黄的，但现在就是白的，全是白的，而且就感觉那不是在山上修了一条路吗？ 好爽，包括我就站到这个雪场上，我都感觉到挺高兴的。 还能可以变成这样，太不可思议了。 虽然王志超和他的同学们都是生长在张家口地区，冬天下雪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雪场，更没有想过要去滑雪，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选修的冰雪专业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那会儿感觉就滑雪不是我们这种普通人能接触到的。 初上雪道的新鲜感和谨慎小心都能从他们的姿态和笑脸当中看到。其实这种滑雪课从2017年开始，每年到了冬天就成为学院的常态。学院的每一名学生和40岁以下的每一位老师都必须要学会滑雪。而有的学生选择了冰雪方向的专业，会在原来的专业基础课上再多学一门冰雪课。他们整个雪季都会在雪场学习高山滑雪、速滑、越野滑雪等等课程。张家口学院冰雪学院院长董建明介绍， 我们学校大一的新生把公共体育课纳入到滑雪课程，一共36学时，每年有3300多人的学生参与滑雪。今年呢，连老师一共有4600多人，大约花300多人次吧。完成这么大的教学的工作量呢，我们自己培养了我们教练，今年培养了134个人。 董建明说，自己培养的教练不仅可以教自己的师弟师妹，还可以作为滑雪指导员服务崇礼的各大雪场。这些选择了冰雪方向的学生中，有20多名属于建档立卡的贫困生。江建国、王志超、何福根，他们呢就是不同年级的贫困生。 我父亲吧，可以出去外地打工去。 哥哥姐姐基本上就是很早就辍学了。 我母亲的夏天的话，就是可以在别人家菜地里给人家干活。 我爸爸后来就开始种地，跟我妈，也就是十几亩，然后再租一些别人的地来种。就是如果说季节好点儿，一亩地打个400-500块钱。 家庭收入一年也就是1万到2万吧。我这上学花销一年是需要6000。 我这大学生全是靠家里边全部的力量来自主。 我们也就在我们附近村里边上学，书包坏了不能用了，完事我爸这也没法拿着一个就是1000买白菜的那个塑料袋儿，这个食品口袋儿，你把他的一些本子笔了什么装进去，我当时看得很心酸。我得好好念书。 我真是很清的记得，当时就是因为学校要收一个就是本子钱，这个也是一点就是10几块钱，他说需要买吗？没有，我妈又出去借了一回的，没借到。那会儿之后就回来说库里都说不念了。 以前读书 还是大部分一些华侨都是借的。 也是在我初中时候，就是父亲也是不在，可以说挺不幸运的吧。就今年1月16号检查出来就宫颈癌。 张家口学院对这些建档立卡的贫困生都给予了所有国家能给予的辅助政策。 学校会免除我的学费，就5000块钱学费，然后他会给我助学金，就是4000块钱，还自己可以得奖学金。学校奖学金的话会少一点，是1000多这样。然后国家的话，奖学金励志奖学金还有5000块钱呢。 冰雪专业正在慢慢地改变着他们的未来职业规划，改变着他们的梦想，也提前让他们可以回报自己的父母。 我觉得已经在改变我的生活。我不仅可以滑雪，我也可以去改变我的现状。 通过滑雪改变了他们几点，第一点就是改变，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冬天他们利用寒假当教练，夏天利用暑假搞营地建设，大学四年期间能挣10万左右。 2018年的话，就是学校实习生嘛，学校工资相对来说多一点，给到4000一个月。 就是如果整个学期下来的话，就高的话拿个1-2万、2-3万，真是完全可以。 这个滑雪技能既是我的一个爱好，也能当我未来职业的一部分。因为每年滑雪的话，来到这里当那个滑雪教练的话，每年基本上也能挣到3到5万吧。初级教练就挣到这么多，要上高级教练都是10来万往上的都是。 我反正通过这社会实践，我觉得孩子们，更能适应社会，能力更加增强了，对自己的人生观啦、价值观啦，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 第二能建立他们的信心，通过滑雪实践教学，他能胜任各种滑雪比赛和教学， 甚至我都有可能去自己是去创业，就是关于滑雪的可以去创业。 这么大的舞台，对吧？我一个从农村里边走出孩子啊，我可以上冬奥会当志愿者，多好。 从现在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雪场内外一定都会看到这些学生们的身影。他们因为冬奥会而改变了自己，也改变着家庭和社会。他们的专业是体育教育，以后当了老师，这种积极的心态还会影响更多的孩子们。 我要学滑冰，我要学滑雪，我想去看冬奥会。 我长大了还要打地球呢。 如今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已经越来越近了，张家口市在76个冬奥项目全部完成建设任务的基础之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冬奥会筹办各项工作。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张家口市冬奥办四级调研员、保障部保障一科科长臧小佳的介绍。 张家口聚焦赛事举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的这个要求，然后按照全赛事、全过程、全位置、全人员、全任务、全保障的原则，全方位的呢提升赛事服务保障的保障水平，融合推进场馆的运行和住宿、餐饮、交通、安保、医疗、志愿者、气象以及防疫等各项保障工作。 张家口市还同步推进崇礼城区、冬奥核心区主要道路沿途绿化、美化、亮化工作，水电气热汛调试配套到位，推进低碳奥运专区建设，全面推广可再生能源功能，实现冬奥核心区域碳中和，积极推进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张家口市冰雪运动蓬勃发展。目前累计建成冰雪运动培训基地59家，冬雪运动特色学校90所，培养冰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和校园辅导员5180名，累计承办举办国际国内冰雪赛事超过了200项，参与冰雪运动人次突破500万，提前完成了到2022年冰雪运动参与人次的目标任务。张家口学院冰雪学院是目前河北省唯一被北京冬奥组委确认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培训基地。院长刘猛介绍， 积极推动构建冰雪运动冰雪产业集群，为张家口冰雪经济产业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紧缺人才。 冬 奥会为张家口冰雪运动发展带去契机，也为冰雪产业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目前张家口云顶、太武、万隆等七家滑雪场进入全国雪场20强，拥有高中初级雪道169条，总长度达到了161.7公里。崇礼2020年接待游客280万人次，每年举办国内外各类冰雪赛事和活动多达100多项，从事冰雪服务相关行业达3万多人。另外，张家口还制定了2021年冰雪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加快高新区和宣化区两个冰雪产业园区建设，累计签约冰雪产业项目86项，落地项目72项，投产运营项目36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张家口将冰雪产业与协同发展的有效衔接，立足京张同城化发展定位，依托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京张交通干线，不资源、不项目、不产业、不服务，推动冰雪运动旅游、休闲度假等产业的全面发展。同时还重点打造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国家级冰雪旅游度假区、古堡民俗文化体验区、坝上草原生态旅游区、高端体育赛会聚集区、温泉葡萄酒康养休闲区、艺园五区6大板块，加快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规划建设。张家口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段军慧介绍， 文旅融合新业态不断涌现，文旅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提高了张家口在国内外的知名度，逐步构架起张家口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主持人夏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京津冀之声广播端、新媒体端全面关注，及时报道。敬请关注早7点、9点《早安京津冀》，晚6点、10点《京津冀新干线》，新浪微博京津冀之声1006。河南汛情及时报。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记录作品《百年历程》， 北京已经成为了世界轨道交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24条线路、727公里的路网，每日客流量超1000万人次。而让蛛网一般的地铁网络完美运行、实现安全、零误差的，则是北京地铁的中枢大脑——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这里是目前世界上集路网指挥调度和票务清算两大功能于一体，规模最大、智能化水平最高的城市轨道交通管理中枢。它是中国轨道交通从无到有、从落后到领先的见证者之一。1965年2月4日，毛泽东在北京地铁近期实施规划上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视为至盼。在玉泉路地铁站西侧路北矗立着两棵大白果树，他们亲眼见证了北京轨道交通的开端。 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1期工程在玉泉路的两棵白果树下开工了。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开工的画面，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参加了开工典礼。 1965年7月1日，就是在这里 北京地下铁道开工，历时4年3个月，地下铁道一期工程竣工。 到了1969年10月1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通车，从而结束了中国没有地铁的历史。北京地铁当之无愧成为我国地铁事业发展的先驱。 通车以后，地铁实行内部售票，仅小范围接受参观性质的乘客，需要持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在车站统一购票乘坐。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地铁开始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取代的交通工具。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这也成为了北京地铁发展史的重要节点。以奥运为开端，北京地铁高速发展。 北京轨道交通是世界上最庞大的这个轨道交通之一。那么自动不检票系统呢，又是咱们轨道交通里边最重要也最复杂的一个网络化系统之一。那2008年的时候，咱北京启动了这个自动售检票系统，结束纸票时代。 到2014年，轨道交通路网里程延伸至527公里，运营车站增加至318座，路网年客运量上升至33.87亿人次。对普通乘客来说，这一年年底地铁票价结束了单一票价2元的历史，从此改为计程票价。2014年12月27日，整个北京轨道交通与指挥中心度过了一个紧张忙碌的不眠之夜。当天夜里22时，整个北京轨道交通路网开始实施 AFC 系统升级，至凌晨4点，历时近6个小时，包括新线在内的18条线路、318个车站的全部 AFC 系统设备一次升级成功，系统运行至今未发生技改的相关技术故障。 AFC 系统刷卡由500毫秒缩短至300毫秒，精工设计的二维码无需解锁手机的易通行配，过闸更是达到100毫秒以内，这些在全国都是唯一的。每缩短1毫秒都是张力团队1000次的极致追求，他们创造了科技加深、精益求精、毫秒必争的毫秒精神，最终让乘客真正实现无感过闸、畅行无阻。如今合计长度727公里的24条地铁线将北京12城区互联，轨道上的生活是现代都市最富活力的律动，有点连线，由线成面，身在北京更加宜居便捷，更加绿色环保，路路畅行四方，站站心之所往。 昭，字守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敬请关注。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邀请到了一对父子，听一听这个孩子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这些有趣的经历。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金岩和他的爸爸。还是先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金岩爸爸先和大家打招呼吧。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您。那金岩也和我们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嗯，大家好。 嗯，欢迎二位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来听金岩的故事，那还是要先从他接触到冰球这个项目说起。那我们还是先听爸爸跟我们回忆一下啊，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您也跟我简单的交流过，金岩打球到现在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了。 嗯 啊，那他怎么去接触到这个项目的呢？ 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去商场。它地下一层呢就是有一个滑冰场，孩子呢就比较喜欢想去尝试。然后开始呢我们也没有买护具，我们就租了冰鞋然后去试滑。后来呢滑了2次之后呢孩子特别喜欢，还有一些孩子呢在打球。孩子比较喜欢呢，我们就一直开始就买了护具，然后呢孩子就开始跟教练来学习练习滑冰和打球。 就是渐渐入坑了。 对。 这个先开始的确有点像是无心插柳嘛，就像您说的去商场转一转的时候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冰场，然后今年刚好也对这个场上滑冰挺感兴趣的，然后就让他去体验了一把。 对，那个时候呢今年呢正在学前班嘛， 对， 学前班呢就有其他的孩子，其他班里的孩子在打冰球。 哦，已经那时候他身边就有小伙伴打球。 有，但是呢我们不在一个队，也不在一个俱乐部。但是呢慢慢相对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因为打球嘛都熟悉了之后呢，通过打球呢结识了很多这个其他班里的小伙伴。 这也是慢慢发展到后来的一些后话了啊。不过前面肯定是先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接触到这项运动。那在今年去参与，可以说应该在先上冰之前啊，您对冰球有了解吗？ 那倒没有过深的了解，因为呢家里一个孩子嘛。一个孩子相对呢比较孤独，你知道，主要是孤单一点。 嗯， 但是呢，这个冰球这项运动呢，是所有的男孩子在一起玩， 嗯， 乃至十几个、几十个。我认为，对于这个冰球这项运动呢，对于孩子的这种团队意识啊、这个意志品质啊、胆量啊，包括这种灵活性啊、协调性啊、爆发力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 啊。今年刚才在听爸爸讲的时候啊，一直在偷笑。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现在还有没有印象，为什么会很喜欢上冰，很喜欢冰球呢？ 我有偷笑吗？就是其实一开始就是我有几个比较好的朋友嘛，就是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在学前班上学 啊， 之后呢就是他们都在打冰球，所以说就是他们有一次建议我去打冰球，然后就去那个然后正好我之前滑过一次冰，之后觉得很不错，就是我也想打。 嗯， 之后我跟我爸商量了一下，然后我爸又简单的征求了一下他们的家长的意见。 哦，去聊了聊。 对，去聊了聊这个冰球是怎么回事。 嗯， 之后呢我爸觉得很适合男孩，他就同意了。 哦啊，其实也受到了一些朋友们的影响啊，听金岩刚才的这个介绍，所以就像现在我看很多比金岩小的一些小朋友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身边的朋友互相带动的啊，就是你喜欢，然后你的朋友一听，哎，觉得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也就渐渐的加入。我发觉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或者说孩子接触到冰球，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因素的影响了啊。 嗯，对，因为随着冬奥会的临近呢，国家倡导的冰雪运动呢，现在各个区队、各个区里面也都在这个来做区队，乃至各个学校也都在做校队。 所以说呢，孩子的广泛参与性呢，跟以前比要好很多。 嗯， 而且呢，参与的人数啊，包括比赛的质量啊，比以前要高很多。因为以前呢，今年打球那时候呢，孩子并不多。 对， 他这个年龄的，也就是咱们北京有几支队，现在呢，一个俱乐部都有几支队了，同年龄组 的。对，所以这个发展还真的是越来越好啊。那今年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项目？除了有朋友的影响以外，自己对于他的这种认识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我觉得说冰球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有对抗性的， 嗯， 然后在场上虽然说比较容易受伤，但是就是他有些东西是别的运动给不了的， 嗯， 就比如说进球的那种快感，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足球上就好像就是之前也试过足球和篮球，但好像都没有说就是像冰球这么有成就感， 嗯， 然后可能是因为那个人那个门小而且守门员大的原因吧，也 不好进嘛，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来自于我的那个恩师刘教练， 嗯， 刘坤鹏刘教练，就是他就是一开始把我带进冰球的嘛， 嗯， 是从就是从小 启蒙教练啊，应该算是你的， 对，就是从小一直在教我，就一直教到现在了。 哇，哦，现在还在带你啊？ 对，现在一会儿就要去上他的课。 其实我觉得听金岩刚才说的时候啊，也能感觉得出来，就是启蒙教练可能对于孩子参与这项运动，我们今天当然说的是冰球，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影响的作用，就是他让孩子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个认识、理解以及感受。都特别的重要。 对， 那像金岩遇到的这位启蒙教练刘教练啊，给金岩带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也可以说是让金岩对于这个运动项目特别喜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刚才听金岩自己说啊， 嗯，我是这么觉得的。首先呢，孩子喜欢，然后呢，家长大力支持， 嗯， 最主要呢就是教练的引导这一块，前期的整体的基本功滑行啊， 嗯， 对于教练的人品啊的认可。而且呢，榜样的作用是无限的嘛。 嗯， 孩子呢，从内心当中呢，就佩服、认可这个教练。 哎，对， 所以说呢，才能会走得更远、更好。 嗯，那像今天自己说的啊，这个启蒙教练对你的影响这么大，那能不能说一说为什么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影响？爸爸也说了，佩服他。那佩服他的地方在哪儿呢？ 就首先来说，就是当时因为对冰球有很浓厚的兴趣， 嗯， 然后看到就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有人有这么好的滑冰技术 啊， 然后那个然后教练教了也很细心很耐心，就是在冰场是就是我老摔嘛，当时 啊刚学的时候嘛， 就是也从来就是没有说那个很生气过， 嗯， 就是可能会有时候跟我们开两句玩笑，但是我觉得也是那种比较幽默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启蒙教练确实是很关键的一部分， 就是他跟你的这个关系是属于亦师亦友， 嗯， 让你一直都觉得很轻松，并且跟他的确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嘛，像你说的他的这个滑行是很扎实的， 嗯， 那自然是会很认可教练的这个技术的。 对， 那当然就像你自己刚才提到的，在学习刚开始那个阶段或者说叫打基本功的时候啊，会觉得有时候挺枯燥的吗？挺累的吗？ 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说你是真心想打好的话， 嗯， 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比如说像我现在每天都是那个在没有冰球的情况下自我训练嘛， 啊， 哦，就是虽然说也很累也很那个，就是中间也会感觉到很烦躁，但是这是如果要迈向成功的话，这我觉得这是必经之路的东西 啊。所以小时候自己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会怎么来调节自己？现在可能大了会好调节一些。 当时说实话，有的时候也有过想要放弃的， 哦， 但是呢，但是是一个一方面是我爸觉得比较可惜，然后我自己也说了那个，就打冰球打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之前还有这么浓厚的兴趣， 嗯， 所以说我也不是很忍心放弃这个东西， 嗯， 就一直打到了现在。 权衡利弊了一下，觉得还是不能放弃啊！爸爸也跟我们说一下吧。 倒不是说权衡利弊， 啊， 就是感觉这个冰球，反正就是很可惜 啊，还是不愿意放弃他的啊。那爸爸也跟我们说一下吧。今天刚才自己也提到了，中间可能有过想要放弃的念头，我觉得这个是太正常不过了，啊。 对，孩子都有过。 对， 因为呢，这个冰球这项运动呢，它是一个速度最快的运动之一。 嗯， 因为呢，它不单纯要滑冰。他整体的还要更多的是要参加比赛， 嗯， 所以说呢，孩子在比赛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失利的时候， 啊， 也会很 难受，心里很难受，有的时候也有过放弃的想法，但呢更多呢是一个坚持啊，来自我和健妈妈的，来自教练的鼓励，来自队友的鼓励，所以说在才坚持到现在 啊。 但是呢还是更多的呢还是来自于孩子自身的一个喜欢， 对， 他始终呢有一出这个最近这几年的电视剧啊总激励他自己，就是不抛弃不放弃 啊， 不抛弃任何一个队友，不放弃任何一个队友 啊， 坚持不懈的努力。 所以其实他在参与这项运动时间越长，可能他自己感受到的领悟到的这项运动给他带来的收获可能就会越多，或者就是叫越强，尤其现在慢慢也大了，很多东西他自己的这种思考能力也变得更强了，所以他可能就不一定说完全需要说大人呀，或者说别人给他一些建议了，自己就会有更多的应该叫正主意了这种感觉啊。 是的， 嗯， 因为本身孩子大了嘛，现在学习压力也大也重，往往呢一场训练之后或者一场比赛之后，孩子呢在内心当中呢就会感受一种痛快的感觉，就是这种压力充分 释放 了， 对， 所以说呢，孩子现在到这个年纪呢，这个就不用我们家长去催着了，包括你平时的这个自我训练呢，在冰上的训练呢， 对， 他很多时候呢都是跟教练来安排了，根据他的生活呀、作息啊、学习时间，自身他自己跟教练来约训练时间了。 对，您就负责给人接送一下，做好后勤保障 工 作。 现在的 工 作就是司机啊，这是主要的，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啊。这是刚才说金岩。曾经有过这种放弃的念头，那我很好奇咱们这个家长有没有过，比如说觉得他太辛苦太累的时候想要让他放弃的时候会有过吗？ 有过， 嗯， 而且还不止一次， 嗯， 有很多这个我说这种感受呢是很多冰球家长都会有感同身受， 对，同感的啊。 对，因为呢在冰球和学习之间呢多少打球都会有点耽误学习， 尤其是越大影响就更 大，你想每周都得两次训练、两次比赛，而且呢还不包括你平时每天的不间断的这种体能训练， 嗯， 还有一些自我的播球训练， 嗯， 这样会占用很多时间，往往呢很多时候呢这个学习的成绩有些时候包括在赛季期间就会有一些受到一些影响 起伏嘛， 对啊，所以说呢有一些这个孩子自身呢也比较这个焦虑这个事儿， 嗯， 但是呢好在呢就是我这边一直来坚持，终于反正坚持下来了到现在为止。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的确也是需要我们跟孩子都做一些这种更多的沟通也好啊，或者说是跟其他的这些家长就像您说的嘛，大家都是有同感的，互相去宽宽心，或者说聊一聊，想一想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办法。 但是孩子年龄小呢还好一点，因为本身呢他学的知识点呢没有那么宽和广，但呢随着孩子这个逐步的长大呢，他们的知识点越来越多，学习有很多时候呢他就要更好的充分的利用自己的时间，什么时间该训练，什么时间该学习，要自我一个把控， 嗯， 而且呢时间要充分的合理的安排和自我的利用，这样呢才能达到学习和打球兼顾。 我看今年现在这个因为年纪现在也逐渐的大起来了啊，所以刚才听他自己讲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每天都训练，就在这方面感觉还是蛮自律的啊，是不是今年？ 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小孩如果想坚持打下去的话基本上都会有这个念头的， 嗯， 就是说就比如说去那个去健身房去那个自己练器械啊之类的，我觉得很多小孩现在都有这个感觉 啊， 就是跟我同龄那些小孩他们都会是自己到附近的健身房或者那个找个教练去一起给自己上上体能，给自己加强一下那个肌肉强化，做一些这些东西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算是自律吗？我不太清楚算不算自律，但是就是如果想打下去的话这是唯一的途径 啊，已经把它当成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了啊。 对 啊，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现在给自己每天都是怎么样来安排你的这个训练的计划的呢？ 就是基本上每天如果没有冰球的话就是自己骑车到附近的健身房 啊， 然后去练一下训练一下体能， 反正只要是没有冰球上冰的练习一定就是会去健身房还在做一些其他的这种练习。 对，像是什么那个练一下背阔肌啊，然后灵活性爆发力啊，然后臀大肌这方面的训练就是都有，主要是看那个今天就比如说哪里不舒服就少练一点，然后可能在别的上面就强一些强化一下。 所以现在他们 的确是越大啊，给自己的这个规划能力就越强了。这方面的确是不需要家长太过于操心了。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啊，做好我们的后勤保障工作就好了。 他自我要求会越来越高 啊， 因为呢，随着孩子这个长大之后啊，尤其我们在多伦多打球， 嗯， 多伦多的三 A 的球队呢，身体的冲撞特别厉害。 对， 如果说没有一个这个特别好的身体，有很多意外受伤都是在训练当中，在比赛当中受伤的。 嗯，所以刚好您讲到这儿啊，我们也想听一听，就是大概他是在什么时候到国外去开始打球的呢？ 我们是在2019年去的多伦多。 嗯 嗯，去多伦多之后呢，因为我们在多伦多的圣安佐尔读书嘛，读书之后呢，就有一个俱乐部。那我们找了一个俱乐部，是一个今年的以前一个队友， 嗯， 在那个俱乐部，后来呢他推荐了我们，后来教练找到我们之后呢，通过选拔然后进入到那个第一年呢是一个二 A 的一个俱乐部， 嗯， 那个时候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是第一年允许冲撞这个年龄段。 哦，就他们那个年龄段 对 允许冲撞了。 对， 哦， 而且第一年冲撞呢是很危险的，孩子呢还不会撞，还要想撞，教练又要求撞， 哦， 所以有很多孩子会造成意外的受伤。 嗯 嗯，不像在我们北京打球，在国内啊，没有身体冲撞， 对，我们是 包括联赛啊， 不允许的啊， 区队都没有，但多伦多不同。 哦，嗯，从他们那个年龄段就要开始有这种冲撞被带进来了嘛？啊， 2020年呢是这个有疫情的一年。 嗯， 这个他通过自我的努力呢，他进入到 Red Wings， 就是红翼那个队。 就是三 A 的球队了， 是一个三 A 的球队 说，啊， 但是呢，这个 Triple A 这个球队啊，要求的会更高一些， 嗯， 因为呢，身体冲撞会更狠，比赛的节奏呢应该是更快的， 嗯， 对吧？应该是在多伦多，有12支三 A 的球队， 哦， 就是他这个年龄段06的， 哦， 嗯，也很多是一些优秀的孩子都在三 A，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面临着更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体能训练要更加加强。因为曾经有一次比赛，我们队友就伤了4个，一场比赛。 哇，一下伤了4个。 对，这个锁骨的、骨折的，这个胳膊骨折的、腿骨折的都有。 哇， 嗯，很危险。 那还是听金岩跟我们说一说啊，爸爸毕竟是看着你参与其中的，但是你自己这个亲身感受更强啊。到了那边之后，首先可能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这边的打球风格和那边的打球风格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从你的角度会有这种感觉吗？ 对，就是首先来说在那个技战术方面，然后最明显的一方面就是那个冲撞。 嗯， 在冲撞这方面的话，就首先第一年在去的前一个月我是被撞懵了的， 一直在被各种撞， 就 是吗？ 对，就是虽然说那小孩体格不是很大， 嗯， 就是那些小孩不都晚发育吗？ 嗯， 但是撞人确实是挺狠的，就是从各个角度的那个就是冲撞啊，然后把你顶到板墙上之类的这些东西。在第一个月的话，我确实是被撞得挺懵的， 嗯， 然后在第二个月的，从第二个月开始，我就是开始渐渐学习他们就是怎么撞人。 对， 然后那边多伦多有冲撞营，就是专门教你就是怎么冲撞的，当然也有那个， 哦， 就是教那个技战，也有教那个技术啊， 嗯， 冲撞营 冲撞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啊只傻乎乎的那种撞，它也是要有技术的嘛， 一定 要会撞， 自己就受伤了。 对， 嗯， 对。 然后在接触完那几个冲撞营之后啊，又在比赛上是那个实践了一下。 嗯， 我觉得现在冲撞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前两天在海淀区打比赛的时候， 嗯， 然后我还有那个教练说不让撞，之后我就冲到一个那个队员面前，我刚想撞，我突然想起教练说不让撞， 收住， 要赶紧收住 啊。就是 习惯了， 对，在那边和我们这儿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这种在场上的冲撞啊，但是也让你感受到了一个就是不同的冰球风格吧，应该说是。 冰球风格说话是差不多的，就是， 嗯， 在一些技战术啊，就是啊，就人员调配啊这方面，就是跟我们中国人有不同的理解。 嗯， 在外国人那方面，就是很多各种传球啊配合啊这种东西 啊，哦，就是更 后流球，就是教练那个教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相信自己的队友 啊， 哦，就是那个就是他应该跑到那个位置，你就给他的就应该跑到你身后，你就给他一个后流，他如果没跑的话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一定要这么做。 嗯，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那个我听我队友说了一下，今年的那个胡仔07 他们是拿到了那个今年那个0607那个季后赛的冠军嘛，啊，就是他们的配合是要相比别的队来说要比较多的 啊，就是再次体现出了这个运动项目它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集体，我们是一个团队，所以更注重的是大家在这个队伍当中一起去贡献力量，而不是靠个人的谁的这个精彩的表现才能够把这个比赛带胜利啊，这是我们更觉得这个项目它的一个最大的魅力。那当然像爸爸刚才提到的，这个在多伦多那边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这种冲撞的确是给你带来了一个挺大的一种冲击啊，第一个月也把你撞懵了，但是后来慢慢自己适应了。那有没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就首先来说，就是我爸说的那场，就是我们队有四个人 啊， 就是全部受伤。还有一场呢，就是我们队友一个队友在板前边拿球，就是没有抬头。 嗯， 我然后对面正好有那个路过我们那个替补席嘛，然后那个有一个对面有一个后卫就直接撞过来了，就那个小孩就整个人就飞出去了，就飞到我们替补席里面。 哇，这得有多大的冲击力啊！ 因为呢，我们在国内啊，跟这个在多伦多整体不同。 嗯， 因为呢，冰球呢是加拿大国球，就是同龄的80%的孩子都会打球。 嗯， 而且呢，比赛的节奏完全跟国内不是一个节奏，而且呢，加上冲撞，加上整体的这个配合的这种意识感，在国内的孩子如果说去加拿大打球，第一年会挺难受的， 不太适应， 家长也会挺痛苦，确实不太适应。 嗯， 一个是节奏，一个是呢节奏快，第二一个加上身体冲撞，你有很多动作技术动作你不敢用，用不出来。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整体的意识上的配合， 嗯， 包括一些技战术。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京津冀之声广播端新媒体端全面关注，及时报道，敬请关注早7点、9点《早安京津冀》，晚6点、10点《京津冀新干线》，新浪微博“京津冀之声1006”，河南汛情及时报。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这里是毗邻门头沟妙峰山景区的一个小山村，每逢夏秋之际，总会迎来如织的游人。然而，他们中却很少有人知道，眼前的花香美景背后还封存着一段惊心动魄的谍战往事。建沟村山高林密，地处平西抗日根据地前哨要冲，从北平通往根据地的三条线路都交汇于此，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是设立情报联络站最适宜的地点。 妙峰山是典型的进乡之道，乡道的主要特点是以一点向四面发散，它以妙峰山这个庙为一个中心点，四面八方发散出多条道路，进咱们有方便条件，退是后边的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 情报站的全部家当只有一部电台，但任务却异常艰巨。秘密电波在这里收发，情报在这里接送，物资在这里转运，供领导人阅读的报纸从这里发往延安，同时这里也是大批爱国青年、革命人士和国际友人秘密前往延安的咽喉要道。情报站建立后的10年时间里，有近百人先后为情报站工作过， 平息情报站的隐蔽战线斗争是我们的隐蔽战线斗争中非常精彩的一页。当年曾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国画大师李苦禅，就是黄浩地宫组的成员之一。 老四合院的小门啊，平常就是开着的，底下如果搁一笤帚，那就是你别进来，有可疑情况；如果没笤帚，可以来；如果大门关着，那我出去了，你也甭来。 咱们家就可以安个电台，你偷消息，我打电报。 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和翠萍假扮夫妻，深入虎穴，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的原型之一就是平息情报站的王文与王凤琪夫妇。王文的任务是把从北平获取的情报转发到平息情报联络站，然后将华北社会部领导的指示转达到北平的秘密工作者手里，同时监管收发平息军分区的部分电报。曾是游击队队长的王凤琪，则是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掩护王文收发电报。就这样，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红色电波频频飞越古城，传到平息。 怎样？ 妈妈和小梅怎么样？ 你放心吧，老秦在下班。 1947年夏末，为了加强北平与解放区的电讯联络，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为北平地下情报组织组装一部美制电台，需要运进北平城内。 按计划进行。 平息站派刘志祥负责将电台交由李才，二人巧妙设计，利用李才与友人出游途中偶遇因自行车故障的刘志祥，将电台转移到李才所驾的汽车上，顺利通过国民党宪兵的检查入城。这段经历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地下尖兵》。 长官部的，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从延安迁至西柏坡。10月，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抓住了当时石家庄地区解放军兵力空虚的弱点，密谋于27日派精锐部队偷袭西柏坡。千钧一发之际，这份机密的情报经由情报站送到西柏坡。毛主席依据所得情报，于1948年10月25日到11月2日亲自草拟3篇广播稿，揭露敌人阴谋。因情报及时准确，中共中央与毛主席领导解放区军民给国民党蒋介石表演了一场现代的空城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平息情报站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风雨80年，大树掩映下的平息情报联络站，如今已成为京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重要点位之一。群山静默，唯有在历史的风云中依旧回荡着永不消逝的电波。岁月静好，历史不忘，昔日战斗在隐秘战线的无名英雄，将永远被后人敬仰和铭记。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在京津冀之声， 我们都在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敬请关注。 李大钊，字守常，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